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啊，在7月和8月推出红色主题月特别节目《追寻先烈足迹》，我们会带您实地探访北京各个郊区县的红色第一村、第一家党支部、抗日根据地和红色纪念馆等等，带您追寻先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体验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精神。那今天呢，我们追寻着先烈的足迹，来到了延庆区大庄客乡的沙塘沟村。1938年，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沙塘沟村诞生，共产主义在这里播下了火种，发展了6名农村党员，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游击队后方支援前线，妇救会为战士做饭、做军鞋、缝补军衣，儿童团站岗放哨，村民团结一心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沙塘沟村也被誉为平北红色第一村。那么今天记者就带您来到沙塘沟村，来体验一下平北红色第一村的红色历史和自然人文风光。 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月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 那么我们今天现在呢，就来到了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的门口。整个纪念馆啊，看上去呢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结构，门口啊有一个大型的雕塑，雕塑的正前面呢是一个金色的号角，后面呢是红旗和火焰的形状，造型似火如旗，寓意着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庆县大庄客乡沙塘沟村诞生了平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吹响了平北抗日斗争的号角啊！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平北红色第一村的纪念馆啊！哦，这个墙上这个展示的这个展板就是介绍了咱们村的历史哈、 咱们这平西这公园，当时那个正规部队就是这个宋时轮和邓华。 哦，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 哎。对对。 还有这个八路军第四纵队的政委叫邓华哈、 啊。 这个上面还有照片。1938年6月，栾昌密临时联合政府在东三岔建立。刘国梁是工委书记。 对、 记者眼前的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同时也是沙塘沟村党支部的所在地。走进纪念馆呢，上下两层的展厅里收藏着大量的从村民手中征集来的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文物，还有一些老照片等等资料。墙壁四周啊，张贴着一些历史照片和背景说明，详细的介绍了沙塘沟村作为平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这样的一个发展历史。在1937年，日军侵占了沙塘沟所在的延庆区大庄各地区，并且纳入伪满洲统治区，建立了伪政权。日伪在这里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经济剥削和奴化教育，使这一地区的人民陷入沉重的苦难当中。而在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宋时轮和邓华的带领下挺进冀东。当时八路军为实现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意图，从1938年春到1940年1月，历时2年的时间，三次出击延庆地区，并且与当地的伪满洲、伪蒙江以及伪华北进行了很多战斗，最终呢，在以沙塘沟为主的7个村站稳了脚跟，成为平北后七村。1938年10月，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在沙塘沟村建立起来。说起这段历史啊，沙塘沟村的村民，曾经担任过沙塘沟村村委会主任的胡永旺，同时呢，他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就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 这个平北红色第一村，当时啊，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咱们这是， 当时的评委地区是这个南边到这个顺义海淀，北面到内蒙古的宝昌，西边到张家口，东边到承德。当时就是这块地大约在 2.5 万平方公里，属于平北地区，当时划为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 嗯， 在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当时咱们这些个八路军和这些个工资队吧都驻扎在这个平西，当时平西也就是斋堂， 嗯 啊，在那儿。后来吧，这个由于咱们上面就说是有这么一个战略任务，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所以呢，在38年从平西部队呢，就是总司令跟邓华腾工作队呢，当时就是反正到我们村这儿来的就是这个刘国梁、张树燕和这个陶元庆、史克宁，他们是这个从平西派来的工作队。最开始派了工作队之后呀，准备在我们延庆北山有一个叫这个南碾子沟， 南碾子沟啊， 哎，准备在那儿建立根据地。 嗯， 因为咱们延庆啊，这个地处这个伪蒙江、伪华北、伪满洲，由于这三个伪的交接处，在那儿准备要建立根据地啊，就说是非常困难。由于这三个伪交接处，他知道这些个伪满军和日伪军老上那骚扰， 经常扫荡哈， 哎，老上那扫荡。 嗯， 所以这俺们后来吧，就这个由这些个工作队吧，就是做出了决定之后，夜行军200里，就是从这个延庆村连夜到我们村来的。实际他到我们村这儿来呀，在以前就已经到这个村的勘测了两回。 嗯， 他到我们村来就属于第三次进入了我们沙头沟，就是刘国梁、张树燕、陶元庆，来了之后吧，跟这儿扎住了脚，准备建立党支部。最开始是发展了两名党员。这两名党员一个叫张福，一个叫张普。 张福和张普。 反正后来吧，又由这两个人帮着就说这些个工作队进行目测，又发展了四名党员。 嗯， 这四名党员呢就是张瑞、张音、张殿、胡殿毛，这是四名后来发展的。所以在1938年的12月12号， 嗯， 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那功夫叫党小组长，他不叫党支部书记，像咱们现在都是什么党支部书记，他那功夫不叫党支部书记，叫党小组长。 党小组， 党小组长呢就是张富。成立了这个支部之后啊，就是由这个张富是小组组长，就是配合这个八路军进行了抗日工作。 在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沙塘沟村第一批六位党员留下来的老照片，以及他们创建党支部的过程介绍。 这个讲的是创建党支部的这个故事哈。1938年10月，刘国梁、张淑妍和史克宁等十人以后七村为基地，常驻沙塘沟村，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然后是吸引了张福和张扑加入中国共产党哈。1938年12月12号，之后又发展了张银、张殿、胡殿敖入党。在董家沟还发展了董学达。这个照片展示了这个就是以前的第一批党员哈，看着他们就是很朴素的朴实的农民哈。你看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哈，也都是这两位还穿的那个以前那种马褂哈。看到这些照片再对应这个名字，这就是一下就真实了哈。 在纪念馆展厅的二楼，还通过一组雕塑生动地展现了第一批六位党员当时秘密地宣誓入党的过程。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复原的茅草屋的样子，低矮的土墙，屋顶上铺着茅草，屋里有一个土炕，炕上呢有一个破旧的小木桌，桌上呢还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六位党员的雕塑神情肃穆，对着墙上的入党誓词庄严的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实 行 革命， 革命哦， 哎，对对对， 努力工 作， 服从组织，遵 守纪 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死不叛党， 死不叛党。当时的入党誓词是这样的。 但是你想，当时真的就是战争年代哈， 就那种你看不到光明的时候，是吧？ 还能够说出这个 都不知道的时候， 对， 连自己的生死都不知道的时候， 对，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死不叛党。 对对对，大家有这种思想和觉悟， 挺厉害的， 是非常不容易。 对，在采访中，70多岁的胡永旺老人也告诉记者，在第一批6位党员当中，有一位胡殿敖，他就是胡永旺的祖父。据胡永旺回忆，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就曾经向他介绍起当时秘密入党的过程。 说我们那功夫参加这个党员，过去那功夫不是说是明目张胆的，说是我发你党员了啊，那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连这个他媳妇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他母亲、他父亲他也不知道，这不能暴露。 你当时斗争比较复杂是吧？ 哎，而且那功夫 秘密的， 就说是发展党员时候叫捅胳肢窝，都是 捅胳肢窝。 哎，捅胳肢窝，他就说是找你胳肢窝捅一下，你就有个感觉呀，拽是你胳膊就走了 啊， 走的一个必经的事儿，才把这个真实情况跟他说，说这我准备要发展一当中共党员。当时他那功夫思想不像什么咱们现在说是有这么多知识，说是你发展我这个党员，说是为什么你发展我党员呢？因为当时那功夫这些工作也非常简单，说这就一句话，为了打日本，就这么一句话，就成了。你像我们村这儿300多间房子被这个日伪军来了之后给烧地，就剩3间半房，这些个老百姓都到这山沟野地搭成一个小窝棚去住。因为那功夫大庄客那儿就住着这个伪满军35团2个营，一营营长是赵海琛，二营营长是苏庆生，他们就说知道这儿是成立了党支部，所以到我们村是被烧毁的是最惨重的一个村。因为他知道你这是个党支部诞生地了，你这个党支部就是支持八路军的，所以他把你这儿给烧。而且他那个当时那个老人告诉我，烧房的时候他这个手段也特别恶劣，他把房子点着了，把那个子弹和那个你像那个日伪军他有子弹呐、有那个什么咱们枪式的子弹，还有什么手榴弹一类这些个东西，他点着了房之后往那里头这一扔，你像这个房子他这一着火，他那子弹一见火那当当响啊，这些个老百姓就站在这个梁头上， 也不敢去过去、 也不敢回来。你回来之后说是这房子救下来救不下来是两码事儿，说是子弹响，要是响了把你崩死了还不 对对对 还不得不来，所以呢等这些子弹它也不响了，房子也都落架了，整个就完蛋了。那一次就把这个村房子就都烧了， 烧了剩3间半， 烧就剩3间半房，那3间都重新建了，现在还有半间，就是烧剩下这半间房，那个建房东了，这把这边给接上，这样还有半间房，那事儿就说是日伪军烧下的这烙印。 哪怕是日伪军多次扫荡，把全村300多间房屋烧得只剩3间半，沙塘沟村村民也从来没有泄露过八路军的行踪。虽然全村300多间房屋被烧毁，不过人民群众的抗日决心是烧不毁的。他们协助八路军征集军粮、转运情报、抬担架、看护伤员，全体村民更加坚定地支持抗战。 为这个八路军筹备粮食啊，那功夫就是你我们这儿当地这个土地也比较少，打点粮食，出去一次村里一自个儿，你打点粮食还自个儿还得用，要说是来些个八路军远远不够这八路军吃，所以得上这个由这个党支部这个到这个外边筹集粮食。当时因为那个这儿成立党支部，由他们上边有个县大队，也就说是县政府上边也有领导，你得筹集多少粮食给村这儿，村这儿八路军过来好吃，所以要这儿到这个山外头过这粮那边山外头，连夜儿往这儿，过去都是也没车辆，都是拿着小毛驴儿，把那个连夜把那个粮食拖来之后，俺们有一个藏粮洞，就是把这个粮食先存在那个藏粮洞里，等到八路军来了之后往出一弄，给八路军提供食宿。 据胡永旺老人介绍，在战争期间，游击队员后方支援前线，妇救会为战士做军鞋、缝补衣服，儿童团站岗放哨，光着脚走好几公里的山路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村民团结一心抗击日寇。 在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的展厅里，也通过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展现了当时人民群众共同抗日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这还有一些照片是这儿童团的照片哈，儿童团站岗的照片，小孩拿着红缨枪啊，这个照片好，这是这个根据地的人民护理八路军伤员的照片哈，这个八路军受伤了躺在担架上哈，你看这个担架都是用草铺的，八路军胳膊上脖子上头上都裹着纱布，老乡这是端着一碗粥，这个老乡是端着一碗饭好像哈，给他喂哈，还拿着这个扇子给他扇哈， 夏天给他扇风， 对对对，这照片能保留下来这个太珍贵了。哦，这是抗日军民收缴的日伪军的部分武器，有很多枪哈。 从1938年到1940年，在北方的山里先后成立了昌滦密联合县政府、昌延联合县政府等等，和日军伪满洲、伪华北、伪孟姜等势力展开了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1940年5月27号的傍晚，由抗日英雄白乙化所率领的八路军十团从平西到达沙塘沟，当天晚上就住在村里。到了第二天，敌人听到八路军进山的消息，纠集了四个方面3000多名敌军大举来袭，想要一举歼灭白乙化的部队。胡永旺介绍， 从5月27号，就是那个白乙化从平西带领着部队，任务就是巩固平西，坚持启动开辟平北。所以派这白乙化开辟平北，他是一个正规部队，他带领部队就说是一路奋战嘛。27号的晚上到达了我们沙塘沟村，到村里之后当天就黑了，就住村了。反正当时那会儿也是听我爷爷他们告诉吧，当时咱们这村子没有这么大村子，户数也比较少，作为那个咱们这地是人也没见过这么些人，形容的也听着说是街上也是人，当院也是人，屋里炕上也是人，地也是人，说这村里那人都完了。可是到这儿之后啊，第二天嘛就被这个日伪军得知消息了。因为平常咱们党支部在这儿，日伪军就是来回就搜集这些东西，正逢白乙化来了，他又也得知了消息。日伪军呢纠集了四个敌视日伪军，当时有那个130的，有黄花城的，有永宁的，还有大庄科的，四方面的日伪军想把这个白乙化围困的就是我们沙塘沟村，准备一举歼灭。他的目的是这么一个目的。可是呢，当时吧，在5月28号清晨，这个白乙化结合当地的这个党组织，站立了一个这个有利地形，实际这次仗就在我们这个两头上打的。 哦，咱们等于咱们村委会对过那个。 哎，就这个呢，白乙化跟咱们这儿住着，他就占领了这个两头。后来这个日伪军是各方面，日伪军顺底下往上攻。攻了3次，他都没攻上来。这次仗是从上午9点打到了下午5点，整打了一天。 在沙塘沟村党支部书记张红霞和第一书记易国宝的带领下，记者爬上村委会对面的小山包，实地参观了当时遗留下来的战斗遗址。 哎呀，沿着这个山路一直走，咱们现在走到这个山坡，马上就看到这个战斗遗址了哈。这个山上的战斗遗址遗留下来的，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堑壕， 这是一个 战斗堑壕， 感觉像是一个小桥洞是吧？上面是一个山坡，一个圆形的一个土丘， 但这里面可以穿通到那边，但这个下大雨，里面现在确实花泥不能走了。 哦，这里边等于是一个贯通的一个地下 山斗，对。然后刚才看到外围的是环形的战斗堑壕，没做保护了。后来呢，我们又重新去年呢又开始给它还原做，挖出来了。但是呢还有些复旧工作没做出来，没作战的时候。它这个山顶上可能作为一个环形的支点，它大家都在这战斗堑壕，在这前头作战，对底下一个射击的问题。 战斗遗址所在的小山包也是村里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头上就能够俯瞰进村的几条主要道路，上山的路呢又比较窄，比较便于防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战斗遗址啊，看上去像是一个圆形的大土包，在土包的中间呢有一条人工挖掘的坑道，从中间啊相互贯通，就像是横穿土包的一个小隧道一样，全长大概20-30米左右，而且在土包周围还有一圈人工挖掘的战壕，这样当敌人进攻的时候，八路军就可以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和攻击。 这个就可以人可以在这里面隐蔽， 对， 这个外面呢就在外面作战。 对，等于是如果是炮弹来了的话呢，战士们就都可以钻到里边去， 这个 做一个掩护。 对， 像这个小山坡海拔有多高啊？ 这个大概是500，海拔500多米， 500多米，这等于是现在就是一个制高点哈。 这就是个制高点。 点。 对对对对对，嗯、敌人要往上攻不容易呢。 对，因为他进村路口，就进村必须都落在这儿。 嗯。 然后呢，他有当时白桦带领的一个营在这儿驻战的时候， 嗯， 人家那个日伪军过来，他就是要围剿他， 围剿他， 围剿他，他必须占领有 对对 对, 对 有利地势，不让他上来。 对。那、嗯、你想，他以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3000多个敌人呀， 并且是打了从早晨上午9点打到下午5点， 对对对， 打了快8-9个小时。 对，指挥这场战斗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名叫白以化，是辽宁辽阳人，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在1939年底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在战斗中，白以化因为英勇灵活而留下了“小白龙”的美誉。如今，在通往战斗遗址的半山腰上，还有一尊白以化的全身雕像，静静地伫立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啊，这儿有一个白以化的塑像。哎，现在雕像下面还有好多的花儿哈。我们看到一个白以化的一个汉白玉的雕像，然后是站立的一个姿势哈。当年这个战斗就是他带领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这儿打的。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白以化这个人哈。白以化是1911年出生在辽宁省的辽阳县，满族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任团长。哦，1940年5月在这儿跟那个日伪军打了一仗哈。敌人闻讯集结了3000多人呀。3000多人把他们一个营给包围了，打了一天，上午9点打到下午5点，还击毙了伪营长苏庆生等300多人。哦，这个仗打得厉害了哈、啊！在密云牺牲的时候只有30岁呀、啊。经过一整天艰苦卓绝的斗争，白以化率领部队成功的击退了敌人的这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获得了战斗的胜利。胡永旺介绍说， 这次战斗据说是这个吧，打死敌人顶300多人，缴获些个枪支弹药。最可惜的是，把驻打庄科这个二营的伪营长给打死了。一营营长是赵海琛，二营营长苏庆生，就这次战斗给击毙了。 嗯， 敌人三次战这个冲锋也没冲上来，赶到后来也就被打退了。 嗯 嗯，反正在这次战斗当中吧，党支部起到了这个很大的作用，组织民兵抬担架。 嗯， 虽然把敌人打死300多人，你八路军这头肯定也有伤亡，对不？ 对。 嗯，把这些个伤亡民兵上去，把他抬起来，抬起来，俺们这北边这有一个山洞，搁这山洞里，傅代会这些个人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再给他疗伤。等到养好了之后又归部队，这是我们这个沙头沟反击战，就说当时党支部起到的应有的作用。 嗯， 后来吧，这次跟这反击战打完了之后，白以化他又带领部队挺进了冀东。 嗯， 当时冀东就是在密云。 嗯， 在密云马营那和敌人作战的时候，不幸被中弹，英勇牺牲。 嗯， 这是白以化的牺牲。 在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的展厅里，还收录着披破石村一位老太太创作的一首民谣，记录了这场战斗的一个战果。这个披破石村的梁老太太口述的这个捉拿赵海臣，赵海臣就是那汉奸，是不是？ 就是、那个、 日伪军的 二营营长。 二营营长哦，九月里秋耕忙，狗汉奸赵海臣又逞狂，率领着大庄科满洲队出来抢粮又烧房，用木棍打死了张德正，董家沟打伤了邓荣的娘，无辜的老百姓遭了难，整日山头上跑情况，八路军恨得咬牙根，一心要捉拿赵海臣，一个冲锋包围住，抓住了狗汉奸，人人喜欢心。这是当地那个老太太的口述吗？感觉跟个歌谣一样哈。 嗯，中药物的。 哦，这边还有好多武器，这是缴获的日伪部分武器哈。你看到有刺刀，还有一个水壶，日本的，还有一些子弹。哎呦，八路军游击队用过的手榴弹和子弹，这个一看就有历史的年代感哈。你看这个都快生锈了，这个感觉。 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乐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 从那个战斗遗址下来呢，在这个山坡依势而建有一个大庄科级的革命烈士的英明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平北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浴血奋战，终于获得民族解放、人民胜利。 峥嵘岁月当中，很多英烈长眠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这里呢，收录了101位在册的大庄科级的烈士，他们是大庄科乡父老乡亲的骄傲和荣耀，也是无数优秀的平北儿女的代表。我看到很多人牺牲的年代有，比如1944年哈，1942年，1950年，不同的年代哈，1951年， 你是三个时期嘛？ 三个时期，抗日战争、 解 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101位烈士。 哦，那个张全不就是咱们沙塘沟村吗？ 39年 就牺牲了。 对对。 仅仅大庄科乡就有101位。 101位 烈士哈。 对对对。 下面是一个英雄广场，英雄广场这个雕塑也很醒目哈，这是一面鲜红的党旗，是不是？ 这个党旗啊，应该按照井冈山旅游胜地、红色教育胜地，但有个大党旗， 对， 按那个形式做的。这个党旗底下叫号角， 号角，对 啊，然后这底下有六个星星，这个六个星星就是我们 最初的六名党员， 党员 是吗？哦、嗯，英雄广场， 对， 而且整个这个这一组雕塑哈，在整个这个青山绿水的怀抱当中，红色特别醒目， 很醒目。经常我们组织重大活动，升国旗仪式也在这儿， 也在这儿啊、 举行大的活动也在这儿。然后这个国旗旗杆是19.38米高。也就是1938年 哦， 抗战从这儿开始的 哦，还有这么一个寓意， 对，有这么一个寓意、 哦。尤其是雕塑前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哈、嗯就是。其实来到这儿，你想，1938年第一个党支部在这儿建立，在历次战争当中呢，也有那么多的英雄牺牲在这片沃土之上哈。真是看到"不忘初心"这几个字，我们更能感受到当时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加入中国共产党， 提醒我们后人 对 不能忘记当初前人的初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能忘记我们就是。当时怎么走出来的？ 对 啊， 如今沙塘沟村依托于悠久的红色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以及红色教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体验基地。沙塘沟村第一书记易国宝介绍说， 沙塘沟这儿它有一个专门的红色的一个路线，然后它有走行军路，沿着刚才这个路线一直往前走，走到我们昌岩联合政府梯步石村。 梯步石村，嗯， 还有翻山越岭，大概要走5.几公里。 行军呢、 这叫行军路，要穿八路军服装。 嗯， 在这儿要从文入党誓词。 嗯， 然后到那边昌岩联合政府也有两个纪念馆。 嗯， 有讲解员讲当时昌岩联合政府和这儿那边的抗战的一些故事，成立。 嗯， 到整个的一些抗战的故事。 嗯， 乘车返回。返回呢，到这儿我们参加纪念馆，还有纪录片， 嗯， 然后全程大概2个多小时，到中午呢，基本上安排就餐， 嗯， 我们是吃一口四甜饭，红米饭、南瓜汤，红米饭、南瓜汤加这个杂粮，得让 这真的是只有这些东西吗？ 就是这个东西， 哦， 体验一下。 哦、 但是我们这个红米饭、南瓜汤和杂粮，现在对咱们来说的是非常好吃。 对对对，粗粮有益健康 啊，土豆、玉米、红薯， 嗯， 杂粮做的窝头。 哦，窝头，哦， 大家现在很喜欢吃， 那这体验还挺丰富的。 是，大概全程2个多小时。 哦， 对。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 六渡河村位于怀柔区渤海镇东南部，地处淮沙河沿线立花溪谷沟域内。村内山清水秀，树木繁茂，环境优美，是渤海镇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村子。每年栗树开花的时候，栗花淡淡的香味弥漫着整个村庄，令人心旷神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力。六渡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刚跟我们介绍说，六渡河村不但以板栗品质优良出名，如今更融板栗特色于民宿之中，这里优美的山水景色也成为了市民郊游休闲的好去处。 六渡河村啊，在怀柔区以北，这个15公里吧，村了是210户，530口人，山场面积是7000亩，主要是板栗，一产就是板栗啊，咱们三产就是民宿、 旅游 民宿。 嗯， 这个民宿呢，就是从开始到民俗。现在转成民宿，这应该是20多年了都。民宿呢，开始啊是从94年到12年吧，这阶段，平均那时候村的村民收入啊，10000块钱，8000块钱。通过12年到16年呢，这个民宿就不成了，人就少了。通过17年，民宿提升民宿，现在呢我们村有23户民宿，这个每年的收入呢几十万。 几十万， 一个星期的现在啊，11的7天，比他每年的一年两年的收入都要高。 这么高啊？ 因为咱们那个民宿呢，最低的情况下都2800-3800，就一个院子，你最高的是5800。他这个周六周日还是挺火的，现在我们还在建民宿，还有4户还正在建。你像老木匠，何玉元，不老时光。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建的，都是，他这就是比以前啊的收入几十倍上翻了， 翻几番了。 对，翻几番了。以前才一年才18000块钱，所以说现在这民宿啊，在我们村上是一个主导产业了，应该是吧？可以有配套的呢，就是有我们有洗衣房，有服务队，还解决了一些村民这个就业。今年吧，从3月份又建了一个公园，六渡河村吧叫白母公园，是吧？有一个六渡花海，收了村民地30-40亩地，就建的是花园，也是为了这个美嘛，是不是？给这个民宿打造的一个环境，他们来了以后住地有玩啊，有的看呐、所以说有投资，人得说有好几百，5-600万吧。 这已经建成了吗？ 应该是总体完工是明年4月份、5月份，现在几乎说是大80%的完工。现在就是什么呢？村民呢，什么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也就是说这个，在村里啊，也很这个相信我们一个班子吧，哈，我们那个两委 支持咱工作， 也很支持我们工作。现在就说，从今年那个人均环境整治到现在啊， 我们村拆了150多户。 是拆的违建是吗？ 就是一个有私搭乱建呀、啊，有私乱堆乱放啊这种情况。 嗯，大家都很配合。 对，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街道一拆宽了吧，他也能过车呀，也方便了。 嗯， 所以说这次我们拆的很顺利。下边有一个是拆完的一些改造，一连绿化的美化这一方面呢，还要这个大力提升这村里的环境。 用多长时间就拆完了？ 不到一个月吧。 哦，那很快哈。 很快，村民开始有一两户不理解，可是后来一看，那拆完了以后都很理解。现在， 嗯， 所以说我们也为了他们生活美好的环境吧，就多努力，多付出点。 作为京郊板栗第一村，六渡河村生产的栗子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咱们那个怀柔板栗啊是最有名的。 嗯， 怀柔板栗呢叫怀柔油栗。 这油栗是跟其他栗子有什么区别？ 那个油栗呢，就是咱们炒出来的栗子以后啊，它外边的茬跟里边那个瓤它分开， 就皮儿就自动分开了。 哎，炒熟了就分开了。这是油栗，相当说板栗的个大。 嗯， 吃不如油栗甜。 那就是北京那个糖炒栗子，是不是就有 都打着怀柔不怀柔油栗嘛？ 城里边冬天吃这个糖炒栗子，基本就是以怀柔油栗为最好， 最好 啊、 哦！现在就他们打，现在哪次买上北京玩去啊？都是那是怀柔油栗，那也是怀柔油栗炒糖炒栗子。 栗子产量一年有多少？ 我们村叫板栗第一村，就人口少栗子多。这个每人喝到得喝到2000斤， 每个人平均啊。 嗯， 现在这个栗子树是还在个人手里边，还是已经流转到村级？ 都在个人手了， 还在个人手里。 对， 就是个人在种植是吧？ 自人在种植，你看我们刚分到自己的栗子是吧，也就600-700斤，现在大5-6千斤呢，都是自己呀、啊、种的树啊，繁殖的呀。 就大家伙积极性挺高的， 还是说因为属于一产，这边没有什么公司啊，也没有什么。 没有其他产业哈， 企业、 哦、 所以这就是主要遗产，就是这个。 这个村子种栗子树的历史是不是很长？ 几百年了得。 几百年了，那应该栗子树很多都是老树了吧？ 有老树，现在好些都更新。 更新的哈。 对，有些老树是大了，自个儿就它中间那芯就糟了，糟了自个儿就风吹一下就倒了。 嗯， 那个 再重新种新树。 对，重新种新树。 收完栗子以后，这个是我们负责村里边集体销售，还是说各家各户自己销售？ 都是各家各户自己销售。 那他们的渠道呢？ 渠道就有专有上这村收了，收栗子的、 哦。像您说的是，应该我们这栗子说，您说品种好， 对， 应该来说不愁销吧？ 不愁销， 基本上每年都能出去， 都能出去。 哦，在栗子这一块，每户大概其能有多少收入啊？ 有的2-3万块钱，有3-4万块钱。 一年哈？ 对， 最多的3-4万。 对， 啊、哦。这个以前是以它为主了， 以前就是以这个为主。 六渡河村以京郊板栗第一村品牌打造为契机，结合栗花沟整体规划，建设了花海、湿地公园、木栈道等旅游景点，带动了六渡河村整体乡村环境的提升。 以前咱们这一个卡子谷酒店，现在叫卡子谷酒店，以前叫原始部落， 是个公园， 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 啊、 哦。现在停了，已经改成那个卡子谷酒店了。 以前是个原始部落， 对，有射箭，有这个有划船，有插鱼， 然后秋天还有采栗子， 对， 啊、 那点是现在呢，就是也有采栗子秋天。 就是您说的是那个时候，主要是以这个原始部落为旅游点儿， 对， 发展起来的民俗 是 农家院， 哎，那是农家院嘛、 啊。那个就是94年开始的是吗？ 对，94年开始。 那个时候最开始有多少家在经营这个？ 开始啊，我们那边是21家。就一直到这个刚说的2016年、2017年转型，后来越来越少。 人越少的原因是 就是 那个部落没了。 一是那个对，一是部落没了，二呢就什么呢？旅游的人的素质也提高，是吧？他的品味也得提高 啊、哦，就不适应那会儿发展了。 哎，后来是到2017年改成民宿，是不是？咱们说特别火，这个打周六日车停满了都，就这7天啊，从11这7天，等他每那1年的。一年的钱。 那么现在他来做高端民宿的话，那个旅游资源是什么呀？ 那就什么呢？一，他那边一个是环境好啊。 嗯。 二呢，就说在咱们那个村呢，离北京有近，不算忒远。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民风民宿好，特别是一进村来以后，特别的环境美。 然后他们周边去上哪儿玩呢？ 周边可以，你看这，就像这时候就可以，咱们有河边，哎，木栈道。 嗯。 咱往上走有公园。可以往山上，这种山也可以玩玩。 就到这个村儿时候，其实就主要以休闲， 对，休闲旅游，对， 到这儿来放松， 对对对对， 嗯。 基本上是一户一户为主， 一户一户为主。 20多年来，村里的民俗旅游产业有了长足发展，随着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吸引了许多本地村民以及外来人才先后投资，使得六渡河村的乡村旅游，尤其是民宿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村里为此还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既解决了一些村民的就业问题，还提升了民宿的服务水平。 我们出了一个村里出一服务队， 这就是村里负责的。 村里负责的，给他们各户去打扫卫生， 就相当于那种物业似的， 对， 上门去给他打扫卫生。 对对对对， 有偿的。 有偿的这是。 啊，这是村里提供的服务。 提供的服务，要不他们没人啊。 啊。 他要从外边雇，没法雇哟。你今天有人了，你放心走了。当时也从怀柔雇，从别处雇，你来不及。 那就是说，他那个民宿院的话，里边的卫生是由我们负责。 对，我们有服务队。 嗯，还有呢？ 我们有洗衣房。 这也是配套。 洗不洗草的就是对，洗不草的就是刚才说洗床单被罩啊。 嗯。 这个什么脚垫啊、浴巾呐、啊， 嗯， 这是配套的，这是。 这些等于是都是村里边人在做， 都在村里人在做，这也是咱们旅游合作社做的。 哦，村里边有一个旅游合作社， 对， 这个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呀？ 这成立就早了，开始成立这个民俗时候应该就成立一个旅游合作社。对， 那个时候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是什么呀？ 咱们都是办照嘛，印照，都是从集中把咱们那个工商所请过来，集中给他们办照印照， 就是为了方便村民。 对，就是方便村民。 也随着民俗变民宿的升级。我们这个合作社也升级了，我们增加了一些服务项目。 对，刚才说你像洗衣房这个，嗯，那个刚我说的那个服务队，他一是解决了本村的劳动力， 嗯， 你像这就十个人，解决这十个再就业嘛就行。 敬老爱老一直是六渡河村的传统，并形成了多项敬老村规。 我们有破洗澡堂， 嗯， 现在有一个阳光餐厅，80岁往上的老人不花钱。65至79吧，每天10块钱。 这是为什么建的呀？ 建的就是咱们老年驿站嘛，老年驿站就是为了给这个孤寡老人呐，还有一些这个留守老人啊，孩子不都上外边上班，有时候做饭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早上一顿饭，晚上一顿饭，你看晚上有3-4个菜 啊、 哦，特别老人多嘛，都一些是炖菜多，为啥呢？他牙口啊。也都是炖菜， 嗯， 那炖肉啊，炖柴鸡啊，这都有，鸡腿啊，换着面吃吧， 嗯， 这个早晨一般都是花卷、烙饼啊、油条啊，就这个。 2012年，六渡河村将村里闲置的旧小学校改造为托老所，供本村及外村老人长期入住。2017年，又成立了六渡河村老年协会。此外，他们还购置了一些康复仪器，并聘请专业人士。指导村里的老年人康复治疗。在村妇女主任王永红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村委会边上的老年康复室。 您三位这是等着呢是吗？排队 啊，排队 还没坐上呢是吧？ 抓了号呢，没等上呢、啊、没到这号呢， 还有号呢 啊。哎、啊、对、啊、对，有号啊。 来晚了得等号、 啊、哎对对，来早了抓号。 您这是几号啊？ 我这16号。 都16号了 啊， 就是排队走的，是不是？ 啊、哎哎，对，那你对排人次序排人。 您要今天做哪个项目啊？ 我都做完，就差这也没做了。 就是每天每个都轮一遍是吗？ 哎哎，每天都做一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 那您每个地儿都得拿一号啊？ 啊啊，对， 啊、 做完这个才拿 一号。拿一号。 啊、 哦、几点来的呀？ 我这个是快8点了才来 啊、哦、其实来这儿拿号也可以聊聊天是吧？ 哎不赖，挺活着挺个愉快的反正是、 啊、您觉得效果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啊。 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是就说坐骨神经啊。 就做这个您觉得 管事儿？ 管事儿、 啊、嗯，压根的压根没吃药，做这个不疼了， 也不疼。 嗯， 这个仪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的呀？ 就从8月份吧，8月12号吧。 今年才 开始做啊？今年对，今年8月12号好像。 啊，以前是一直吃药呢。 啊啊啊！对对对。 一天来几次啊？ 一天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哦，这是村里新给咱们买的这些东西。 嗯，对对对，大队买的。 嗯 嗯，大队为老百姓给买的。 哦、好，谢谢您啊。 没事没事。 这是什么呀？这看着挺神奇的。 这神奇的，这主要管 脑子不好受， 脑血管方面的 问题的，脑血管 这叫脑血管康复、 哦、管事儿的、 啊、 管事儿 嗯嗯。 您说怎么管事儿啊？ 我这儿有时候他这儿疼， 脑袋疼是吧？ 哎哎，这一个单儿，这就不疼了。 戴上这就不疼了。 哎，不是说太戴上就管事儿。也是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了， 哎， 每天都来， 每天都来， 嗯， 太有效了， 这时候不疼了。 一位正在做康复治疗的老人还热情地跟我们聊起了村里的婆媳澡堂， 那儿挺好的， 嗯，怎么好啊？ 洗完了澡，身体也健康啊，也长寿。往这儿有那个儿媳妇跟婆婆，不太毛。通过这个婆媳澡堂，儿媳妇搀着婆婆去，到那给婆婆还搓搓澡，都都和解了，也身体也都健康了， 啊、 也。 您是儿媳妇老陪您去吧？ 啊，我儿媳妇不在家， 不在家 啊，嗯、别人陪着我去， 别人陪 啊，林丽陪着我去， 啊林林去 啊啊，对，特别好，大伙儿都上那儿洗去、 嗯， 还有的那个，仨儿媳妇，还有俩儿媳妇搀着婆婆去的呢， 哦， 嗯、啊，可好了，嗯，我们开始是半个月，这回呢是十天， 嗯， 十天洗一回， 啊、 哦，嗯，我都哪回都去， 啊、 一回不落。 王永红介绍说，在这些设施的保障和村规引领下，敬老爱老已经成为六渡河村广大村民的自觉行动，爱父母孝公婆在全村蔚然成风。 为什么开始叫阳光浴室，不叫那个婆媳澡堂？阳光浴室呢，就是全村人谁去的时候就是交3块钱这样去的。因为我们这个建这个比较早，2008年建的，建完了以后呢，就当时就是我们村的这个气氛不是特别好，因为邻里之间有打架的，婆媳之间不和气的，这个大队有时候呢不好开展工作，有这方面原因。后来呢，就是经过村联委会就是研究啊，就想咋能把这个村就这个风气给它正过来，慢慢的能转变过来，所以就这儿呢，就说第一个就先从家庭入手。就把这儿呢就给改了，改成婆媳澡堂。婆媳澡堂呢，就是说只要你婆婆跟儿媳妇一起到这儿来洗澡的，就都免费。用这个促使这个家庭的和睦，效果挺好。因为婆婆啊跟儿媳妇在家里边不和气的，到这儿呢通过这个洗澡啊，开始呢搀着来，来了到这儿以后呢，就是给婆婆啊洗洗澡啊，就搓搓背啊什么的，互相慢慢的，哎，这个婆媳关系就好了。 融洽了， 对对，就改善了。有的那个呢，就是几年不说话的，真是到现在都是特别和睦。 哦， 后来现在这个呢，就有些儿女呢，不能说长期在家，说这儿你开澡堂的呀，他就赶这时间，因为咱们开澡堂的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些那个儿女伍的呀，都是在外边上班，就是赶不回来，这样我们就又发动这个邻里之间，邻里说年轻的，就是那个搀扶这老人来，我们也是免费的。 哦， 就这样慢慢的，就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村风特别好，就是邻里之间互相打架的呀，婆婆跟儿媳妇打架的几乎就是没有。 嗯， 现在我们村庄就是整体来讲就是特别和谐。这个呢，不全归功于这婆媳澡堂，但是这个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就起到一定作用了。 对对对，现在你像这个儿子就搀着这个老人来的，也是免费的。 哦， 嗯，现在都反对，这个就都那什么，不局限于是婆媳之间了， 只要是敬老 就可以。对，对，现在这个澡堂呢，几乎就是不收什么钱了， 就是一个公益项目了。 对对对。 边走边聊，我们跟随王永红来到了一户由一对老年夫妇经营的民宿户。 啊，这是老木匠哈。 对，这就是老木匠。 这个应该经营的很早了吧？ 是最早的， 中途 就是 头一批哈。 啊，就我们这1999年原始部落一开业，我就弄的这个农家院。 哦， 头一批就没几家。 对， 老木匠不大的小院被打造的非常精致漂亮，院子的主人王富田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原来是民宿院那个。地儿不大好，就挣投点资往好了弄的呗。 哦，这次改造投资您花多少钱？ 花140来万的。 哪年改造的呀？ 2017年。 2017年。 2017年改造的，2018年、2019年这年底经营2年到这年底。 2年了哈。 要连着改造3年。 哦，改造以后这个怎么样？生意？ 生意挺好的。 挺好的。 平时我们这周五周六几乎就是说不闲着呗。 就是周末都租满了。 就周五周六多，平时还少点。 平时少。 今天晚上有，今天晚上那个是平时，今天晚上有。 您这院里一共有几间房子？ 院里4个卧室吧，能住4间，要同时来能住10个人。反正就本着都是来家庭那么预备的， 按间儿去准备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公共厨房是吧？ 公共厨房可以来自己做菜 啊， 米面条了我们都管，都包括房里头。 您以前经营那个农家院的时候，那个一年有多少收入？ 那是差一住一间一十块二十块的那阵 儿。哦，差这么多呢？ 嗯，那阵儿那就简单，就一个床能睡觉就得了。那现在都预备的齐全着呢，浴袍、浴巾、洗澡，那是哪儿洗澡的呀？ 睡个觉就行了， 就睡个觉。就过去那农院就睡个觉，没有洗澡间。 那应该收入也不是很多，是吧？ 那不短。 现在这一年有多少收入？ 现在差不多，去年我们收入差不多毛利给我四十来万。 四十来万呢、那您照这样的话，三年就把您投入就给收回来了。 第三四年吧，连本钱都能还回来。 六渡河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整合统筹现有资源，提振乡村振兴计划，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打造出乡村旅游新格局。2008年，他们还推出了富有特色的板栗宴，塑造了自己的品牌。 现在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正常经营的，有14户，那个新装修的，现在正在做装修的，有10户，还有在底下那个就是，原来不是那个民宿户嘛，民宿户的现在还有正常经营的，我们还有5家。但是就是没有改造，就 是还 属于 民宿户。 对对，还是那种过去的那种民宿户。 嗯， 但是也经营着，有5家。我们这是卫生到位，服务到位，就是这让客人来了觉得跟家差不多的，就这种感觉。到这来，小孩也好，老人也好，咱们都热情招待。咱们这边的像咱们这土特产什么的，能送一些就送一些。因为弟弟说城里呢也有，因为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缺，但是这原汁原味的就是自己种的，这个 不一样， 不一样，他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有自己的菜园子，客人来了，要说我想吃白菜，我给你薅点白菜，想吃黄瓜，我给你摘颗黄瓜，就这个特别方便的。像我们这儿来这个就好多啊，都是走的时候还要带，给我摘个倭瓜呀，摘点黄瓜呀，摘点地里边的青菜呀，这经常给他们。一说那个少了就那我少要一些，也得摘点走。 就这个栗子宴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特色，因为咱们盛产这个怀柔这油栗。 对对对， 您给我们介绍几个菜品，比如说比较有特色。 比如你像我们这边栗子红烧肉、栗子焖肉，还有栗子焖鸡，还有弄这个栗子面，咱做那个窝头。城里的就这个上这儿来吃栗子面窝头的呀，还特别喜欢。我们做的也挺好看的。然后上边顶一个红点，就弄一个那个枸杞子往上一搁。本身这栗子它就是含这个人体需要的这个元素就挺多的，因为那个往长了说，慈禧那会儿啊，还有乾隆那会儿，他们都喜欢吃这个。这个咱就 栗子面小窝头。 对，他们就喜欢吃这一口嘛，而且是我们这边产的这栗子，所以说像什么栗子粥啊，咱做那种八宝粥，各种栗子铲啊、豆啊，还再加那个咱这栗子往里边一放。都喜欢吃，我们这儿有的时候做早餐的时候就给他们，都让这个特别香，特别好吃。咱这个农村做法跟城里做法恐怕还是不一样，它这口感它就不一样了。他都喜欢吃咱这边的。 一般的一桌栗子宴有多少个菜？ 一般的就是12个、14个， 嗯， 就是这样，再配点那个小凉菜。凉菜一般的，像咱们这属于就是农村嘛，家家都有菜园子，都弄点这个，对，随便摘点就可以上了。你看我们这。今年一夏天就是青菜不用外边买，就都够了。因为那个芹菜、那个韭菜、那个香菜，还有咱们这个白菜，一弄就十几个菜， 自给自足， 就行了。这个一个是这个自然条件，我们就是农村嘛，因为它就是有这个自己种地的这个空间，自己种的呢还不用施化肥。就是来了客人都说你们那一堆是什么呀，我就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农家肥，搁着存着留回来种菜使的，都布菜使的， 绿色， 对，不用化肥，真的，我们这儿就家家基本上就都不用化肥，都是使这个农家肥。你看我们这儿就种那个圆白菜，它不是爱长那个虫子吗，我们都早晨早点起来上这去捏，不打药。我们就这儿种的黄瓜一般你就随便摘了就能吃，像我们也一样，小孩，我们自己的小孩，对，就能吃。 六渡河村今后还要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振兴乡村的同时，继续提升老百姓的经营性收入和就业收入，增加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